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74章。呢一块咁嘅石碑出现，就好似系一张王者嘅挑战书，一时之间等人哋心里边就冇晒底。蒙蒙呢就系、是、比较大胆嘅，佢哼咗一声讲： 哼，一个一千几年前嘅古人仲有咁犀利，你哋就系咁被吓住咗啦，仲讲话系啲咩一等一嘅好手添。 佢呢一句话就对住吕叔讲嘅。我发觉佢呢可能对阿吕叔有啲意思，所以一路上呢总系揾佢嚟搞。吕叔呢就保持一贯咁嘅好脾气，对于蒙蒙嘅挑衅佢亦就系一笑置之，缓声咁讲：唔好唔记得，而家我哋所在嘅地方就系呢个千几年之前嘅古人搞出嚟嘅。蒙蒙就一时之间窒住咗，佢哼咗一声，揈一揈利落嘅短发，跟住就向前行过去，将我哋一班人就揈到咗喺后边。大家就沿住呢一条人工打造嘅冰道就继续前行，周围嘅冰锥反射出我哋嘅影子，随住灯光嘅晃动同埋隐现，就好似鬼魅咁。就系喺呢阵间，前边嘅蒙蒙突然间停低咗脚步，好似发现咗啲咩咁啊！由于呢个冰道系好狭窄，大家都排成咗直线向前行嘅，视线系有限，所以一时之间亦都睇唔清前边究竟发生咗咩事。跟住蒙蒙嘅系吕叔，吕叔嘅柔声咁问：吓点啊？蒙蒙啊，好吃惊咁拧转个头讲： 吴先生啊！ 吓、啊，吴先生，哑巴，唔通哑巴喺前边？佢嘅话就冇继续讲落去，而系侧开咗身，露出咗前边嘅视野。瞬间我就睇清咗前边嘅情况，一时之间不由得就瞠目结舌。前边嘅果然系哑巴，不过佢两只手揽住个膝头，靠坐喺一堆嘅冰锥之中。灯光之下，佢嘅身形几乎就俾啲咁嘅冰锥就全部掩盖住，唯有嗰个面就清晰咁露咗出嚟，紧眯住双眼，亦都唔知系生定系死。蒙蒙亦都算反应够快啦，佢即刻就一边叫住哑巴嘅名，一边就伸手去探佢嘅脉搏，跟住佢就松咗啖气讲： 唉，仲有，不过好似系晕咗过去喎。 一听到呢句话，我同阿豆腐啊打死都唔信，有乜嘢嘢系可以叫哑巴晕过去嘅？就喺呢阵时，哑巴突然间神经质咁讲咗一句话：唔好过去！大家而家已经聚集咗喺哑巴嘅跟前，我同阿吕叔合力咧就将佢从啲冰锥嗰度移咗出嚟。佢一开口，豆腐就高兴咁讲：啊，系醒嘅，唔老大，究竟出咗咩事啊？佢系轻轻咁摇住哑巴嘅膊头，但系哑巴仍然都冇擘开双眼，亦都冇再开口讲嘢。蒙蒙好无奈咁讲： 佢头先应该系喺度讲梦话啊！ 梦话？唔通哑巴喺度发梦？豆腐一听到，即刻就踎低个身对哑巴讲： 喂，兄弟，你咁样唔得噶喎！我哋咁担心你，系咁兴合合咁赶落嚟，你又点解可以喺度瞓觉噶？喂，醒下啦，快啲醒下！ 一路讲一路喺度拍哑巴块面啊！见到哑巴仲冇醒过嚟嘅迹象，干脆就揽住哑巴个头系咁咬。吕叔就有啲睇唔落去啦，佢即刻阻住阿豆腐讲：喂，你唔好再咁搞佢啦，佢肯定系出咗咩事，唔系瞓觉咁简单嘅。这个地方咁狭窄，先将人呢就搬到一个空旷嘅地方再讲呢。于是我将哑巴孭到喺身上边，大家就快速咁向前走。喺呢阵间嘅同时呢，警惕性亦都提咗好高，因为係能够叫哑巴中招嘅地方，绝对係唔可以掉以轻心嘅。过咗一阵间，呢条冰道就到咗尽头啦。 尽头同样是一小洼的不动水，约莫呢大概30厘米咁深，清澈无比。在水的一侧个冰壁上边，有一个非常之奇怪的嘢，嗰个就是连住冰壁整体雕刻出嚟嘅一圈圈的圆环，从各个方位相互咁套咗喺一起，形成咗一个好似蜂窝巢咁样样嘅结构。我就将背上边嘅哑巴放低，等佢就瞓喺个地上。我就试住揿一揿佢嘅人中，但系佢都冇醒，懵懵啊叫我哋唔识搞啊，唔好乱咁搞，企埋一边咧，等佢呢个专业人士嚟。跟住佢就开始同阿哑巴做检查，检查结果系冇外伤，亦都冇发现有内伤。哑巴昏睡嘅原因，一时之间就成咗一个谜。懵懵唔放弃，佢又继续喺度整鬼佢，一阵间啊喂水，一阵间啊按摩，最后呢仲搞咗一个咁嘅窒息唤醒法添，系咁捻住哑巴条颈，一直将哑巴捻到面都红埋，但系呢佢个人仲系冇醒过嚟。我见到佢仲喺度继续搞，我就攞住个手电筒周围去观察下。呢一个地方因为是冰川溶洞改造的，所以以前我哋见到的都有所不同。譬如呢，呢度一切都是由圆冰来构成的，至今仲睇唔到有啲咩木头啊、石材啊咁样嘅嘢。不过从拥有神道嘅呢一点嚟睇，呢一个大嘅结构之上仲系按照返呢个墓葬嘅规矩嚟走嘅。由于冰川溶洞，所以普真墓的结构应该就比我们之前想象的重要大，或者还有很多空了出来的地方。而且冰川溶洞大部分的形成呢，都是很多这个复杂交错蜘蛛网型的这个管道，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在其中迷路的。现在我们只能够期待这个冰川溶洞更加细一些，唔系呢就真系复杂呢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就嚟到咗一个奇怪嘅冰壁雕塑下边，企喺呢一个咁嘅鸟巢嘅下边，灯光向上一打，一副奇异嘅景象猛然就出现咗喺我嘅眼前。只见呢啲光线透过一个一个相扣嘅冰环，瞬间等到成个鸟巢变到咗好似一个小太阳咁，瞬间将成个地下天空都被照光晒。我企喺下边，甚至有一种连眼睛都擘唔大咁嘅感觉。直到呢阵时，我先发觉呢一个冰环嘅深处系装置咗好多直径唔超过5厘米嘅小型碟片，里面是有灯芯的，显然是一个通过光源折射而形成的巨大冰灯。想要将这个这样的溶洞改造成这一番这样的模样，肯定就不是一两个月里面可以完成的。这样一来，在这个冰川底下就需要大量的光源，而这种设计是能够将一盏的油灯的光放到无限那么大。我几乎就可以想象，在1000多年前的古人靠住这个这样的省油的巨大冰灯，在这个雪山里面无日无夜工作的情景。随着这个光线的扩大，冰川古墓的全貌亦都清晰地出现了在我们的眼前。古墓的左边是巨大的冰锥，比右边的重要大很多，睇嚟右边嘅应该系经过处理嘅，所以就冇留低太大嘅嘢。地面上边形状各异，大大细细嘅不动水，东一块西一块，不规则咁排列住。我哋而家系现处于一块空旷嘅地方，但系约莫再向前行10来米，就会入到呢个不动水嘅范围。只能够在不动水形成的狭窄走道之间前进。我将一个小型的探照灯打开，放了在冰灯里面的圆环当中，等它继续发光，转移就回到了原地。 蒙蒙终于就使尽晒佢啲招数，面上边就露出咗气馁咁样样嘅神情。佢又讲：， 唉，搞唔掂啊！唉，应该点就点啦。 未等我开口，哑巴忽然之间又开始讲梦话啦。呢一次佢讲嘅系离开呢度。大家猛然听到呢个声音，不由得嘅一窒。唔通哑巴真系听到我哋讲嘢？唔通佢而家系仲有意识嘅？不过之前豆腐亦都同佢系咁讲咗几句噶，但系佢又未见开口啊！我心生疑虑，即刻就踎低身，低声咁讲：离开呢度呢句话，你系同我哋讲嘅咩？如果佢讲话系，咁我哋嘅猜测就真系真嘅啦。但系我问完之后，哑巴仍然冇开口嘅，真系十足十哑巴。好似头先讲嘅嘢呢，系一句咁啱得咁巧嘅梦话而已啫。而家呢个事情就真系有啲诡异啊！哑巴离开我哋大概嗰30分钟里面，究竟佢遇到咗乜嘢呢？系乜嘢嘢将佢搞成咁嘅样？而家呢个地方一切都已经清晰咁展现咗喺我哋嘅眼前，冇任何嘅危险啊，甚至连机关都睇唔到。我哋一大班咁嘅人到而家就乜嘢危险情况都冇遇到过。我不由得又諗起咗嗰一塊玄冰碑上边嘅内容，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妙嘅感觉啦。下意识咁我就睇咗一睇手表，发觉距离我哋入嚟已经过咗去20分钟。哑巴喺离开到我哋遇到佢之前就係30分钟。咁呢10分钟嘅误差，唔应该就係造成哑巴呢个咁嘅离奇昏迷嘅关键原因係咪？於是我将吕叔叫埋一边，将自己嘅諗法讲俾佢听。吕叔听咗我嘅諗法，亦都跟住睇一睇手腕上只手表。佢又讲：你认为剩低嘅10分钟里面可能会出现危险？我讲：这个是我的直觉。吕叔就眯咗眯眼，忽然之间讲：我信你的直觉。我大感意外，不过对于佢的好感真是多了一分。我又讲：咁你而家又点谂呢？吕叔就睇咗一睇哑巴讲：等啊，等。豆腐听到我哋嘅对话，亦都凑过嚟讲：哇，你就咁谂咗半日，就讲出呢个咁样样嘅等字啊？吕叔微微一笑讲：唔等又可以点呢？唔通功归一篑，就咁离开？我啊真係从来未被边一个斗吓到倒退㗎咩。佢呢句话讲得从容淡定，但係就自有一股嘅气场。讲完佢就盘腿而坐，掹出咗压喺后腰嘅长刀，就横架喺只脚上边，一副等待对决咁嘅样。我嘅个性亦都系一个唔怕事嘅，做事又好少话轻言放弃。见到而家吕叔无所顾忌，於是我就坐到咗哑巴嘅旁边。冯鬼手呢阵时行过嚟，佢讲：睇个样，呢次我就可能真係派唔上咩用场呢。呢、这个地方都系唔适合埋机关嘅。我讲：一阵间你就有用㗎啦。冯鬼手就挑咗一挑眉，见到我同个吕叔一副如临大敌咁嘅样，似乎亦都諗到咗乜嘢，跟住佢就皱咗一皱眉头。呢一刻嘅时间就变得非常之慢，个秒针呢就慢慢咁行住，睇住佢嘅节奏，好似有一种被催眠嘅作用，等人哋个脑下意识咁就放松咗。於是我就转移咗目光，盯住嚟时候嘅冰岛。哑巴当时就系晕咗喺入边，咁会唔会系喺个冰岛嗰度有啲咩问题呢？点知道？就系喺我只眼一睄过去嘅时候，突然之间，冰锥当中出现咗一个黑影，一晃而过，有人喺里边。我吓到即刻企起身，掹出个匕首，一边同大家打招呼，一边就向住冰道追过去。